就没结果。若可离合 YYY 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慢慢 fire。 勾选 Be Your Own Train。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勾选 IG 呢？有出现很多美女呢，我们有一个 Reels， 就是因为我们 Part-Time MC 呢去到这个 Tar UMT 寻找一些美女校花的。可是呢，他们找的时候呢要做一个任务呢，才可以让才可以找这个校花的。比如说像是莉亚呢，她的任务就是每讲三句话的时候呢，她都要自带音效的。怎样自带音效呢？我们来听听看呗。 好，我是莉亚佩珊，就宝，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就宝，我叫 Ashley， 就宝。 他竟然还配合我。 Ashley 你好，就宝，我今天呢来到学校就是想要找校花，然后我就看到你很美，该远远就看到你在这个 event 了。就宝， 谢谢。 在这里想要问你，你有没有兴趣参与就是我们今年勾炫举办的这个勾炫校花比赛？就宝。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啊。 那如果你参加的话，我就想要把这朵花送给你， 哈， 就代表你是这朵校花了，就宝。 哇，我必须说人类哦真的是喜欢看奇奇怪怪的东西，因为他就是只是加个音效就bomb就bomb哦，这个影片竟然高达1000多次的 sharing 哦， 真的 是很夸张哦。那你们到底喜欢看什么？你们就喜欢看奇奇怪怪的东西吗？ 奇奇怪怪的东西咯，就是不合逻辑的东西吧。但是我相信这四个校花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我们勾选 MC 哪像怪怪这样子的，每次讲话都自带一些东西啊，比如像是就bomb啦， 人家是奇，人家是校花，我们是奇校花，我们奇笑了就有点疯掉。可是我必须说像莉亚她对烟花的音效是不是有误解？ 不是， 我才知道原来烟花叫啾嘣咩？ 那啾嘣吗？啾嘣， 嘣， 这是爆炸吧？父嘣！ 而且如果我父母会以为你讲是什么啾整，你懂吗？ 是什么？ 我就福建话里面很喜欢形容小孩子啾整啊，手很多啊， 手很多， 结果被夹到这样子啊！你看啾整啾整，他是啾嘣啾嘣。那比嫩的朋友肯定懂我在讲什么的。那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呢，这些校花是多么的可爱的、 啊、 因为她说在啾嘣啾嘣的时候露出那些腼腆的笑容。所以大家赶快来到勾炫的 IG 看看我们最新一届的勾炫2025年的校花，这些人会不会来参加。 是啦、啊、因为莉亚介绍的时候呢就是自带 BGM 啊，自带音效，所以今天的变变变呢就来说一说，如果你身边有一位朋友呢他很爱自带音效的话，有什么开心事呢会来跟你分享吧。守住勾炫 Beyond Tre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N 的嚣张。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来到了五点钟，继续给你来今天的勾炫变变变。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你身边呢有没有一位朋友呢他是会自带 BGM 的，不管他讲什么呢最后会补一句乒乒乓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很多音效的啦。如果你身边有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那就是他故事呢讲的比较生动一点了，不会那么无聊了。 这是事实哦，真的是如此。因为有时候朋友圈里面呢有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 uh-huh. 或者是很会分享他生活里面精彩的瞬间的人、 uh-huh. 我觉得对朋友们来说都是一个变开心的点来的、 uh-huh. 就好像我跟我的朋友们相处的时候，通常 Broccoli 都是那个分享故事大王， 对你比较多， 包括像你们勾炫跟我这样好朋友，你也知道我很多很奇葩、 很多 dramatic 的故事的呢、 我不搞 drama， 我的故事是精彩、 uh-huh. drama 跟 toxic 是那种我讨厌他他讨厌他，没有、 uh-huh. 我没有分享这种故事 来、uh-huh. 没有， 我是讲到我出国遇到那种很多很奇怪 奇葩的人， 然后差一点丧命的那种故事就那种很疯狂的故事、 uh-huh. 重点是每次形容的时候我都会加很多音效啊，或者是模仿当时别人的表情，让你可以感觉置身于当时后体验到我看到的东西、right? 对，因为这样子才会把我呢带进这个故事里面。因为如果你只是单单分享就是有一天呢我去到那个地方，然后跟人家打聊了然后我就晕倒了、 uh-huh. 根本很无聊无趣的、right. 你不会想要听下去的， 是不是？ 对，如果你自带 BGM， 因为我们剪片也是嘛、uh-huh. 就是如果那个影片没有音效的话就有点 干， 对，但是如果我们加了 BGM 加了音效之后呢，整个影片呢比较不一样了， 对、 啊、拿了100分了。 而且每次像我跟 Mac 讨论跟你们说一些故事的时候，讲我们遇到某些安迪，我们还会学他的声音，如果那个安迪讲说我就跟你讲赖明权对不对，就我们会去学他，然后让整个故事真的变得是满分100分生动啊。 但是也是要看那个人厉不厉害咯，因为有些人天生讲故事就是不是那么的厉害的，就 例如 会带 BGM， 例如啊，可能我妈妈 没有，我讲勾炫的谁 勾炫的谁呀、啊， 没有吧，大家都很厉害讲故事吧，不然怎样成为 MC 呢？成为 MC 就是厉害讲故事。 好了，现在就是你自己了。 哎，我送你一等等哦，不厉害再 转回来踩你一脚， 真的是、啊。 OK， 当然大家都会变开心嘛。另外一些朋友，你们又有哪些讲话带音效变开心的瞬间？欢迎你等下来分享吧。 守着歌圈，不要圈。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Rise 的 The End of the Day， 2025的 Rise Concert Rising Loud in Kuala Lumpur 将会在8月16号的傍晚5点 Idea Live KL 帅气的开唱，赶快去到 mydotbookmyshow.com 来买演唱会入门票吧。 Hello 你好，我是 YYNG。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如果今天是 The End of the Day 啊，你会想到什么音效呢？我应该会是这个世界末日了、应该会有哭的音效吧。 你就真的哭啊，你干嘛要放音效 啊？哭也是 自带音效的一个效果来的吗？ 如果我世界末日可能大海啸来临的时候啦， 你会什么？ 我身边有一个人在那边我要啦，我就想说老天把我这条命给送了吧。 这为什么 我不想要待在你旁边？ 我们一起哭啊。 有够 cringe 的，你就好好的感受最后几秒就好了，在哭什么啦。 OK 啦，因为我是一个很爱自带 BGM 的人嘛。如果你身边也是有跟我一样这样的朋友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开心事吗？我们来听看 Andy 有什么开心事。 如果讲话会自带音效的话是肯定就是你好像听不到他讲的第一个东西嘛，够音效也是带来第二个的，所以他好像讲了然后过后再重复一句，然后就是重复的那一句哦，就听得懂明白的意思这样子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开心的。 OK， 它类似好像 你解读一下听众我其实有点听不懂听众朋友在讲什么。 可能它就类似好像楚英刚刚拍的影片吧，就是他听到那个重点就是 BGM 他听得懂，但是前面老板讲的那些话的他都是听不懂的、比如说像是 BGM 就蹦哦，他在讲烟花是不是？因为本来他在前面他是形容着哦，我昨天去看那个烟花，那烟花很美哦。突然他就带那个音效就蹦，他就哦，原来你在讲烟花，他 get 到了 ，maybe 是这样的意思吧。 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 什么？ 有哪些朋友会喜欢在那边就蹦就蹦无言不为 ？OK， 但我必须说一点，像有一些听众也有反应过来的，他们说音效你懂，在朋友讲什么故事是最适合的。 哈，讲什么故事啊？ 猜， 爱情那种小三那种啊？不是啊，可能就是。被老板骂的时候，哈， 答案是灵异故事啊 ，right？ 对对， 听朋友讲灵异故事的时候，他讲说那个门哦，我睡到一半呐、他突然间。然后我就以为没有事情，想说就盖着被子，结果我听到好像有一个女孩子在旁边那边。 这时候我跟你说，隔壁的朋友呢就会来了，他就会突然间哇， 这样吓你一跳，对不对？ 然后全部人就哇。 可是你不觉得这就是很棒吗？有一个会去模仿这些声音，或者是制造那种氛围的朋友，不管说什么故事，都会让你真的身临其境的感觉。 是，但是最怕有遇到一些朋友呢，他就是会破坏你的故事的，就说啊，那个阿飘是男的女的啊，真的没？他这么要搞笑你哦啊，这么的，就是很破坏气氛的。 我会拿灭火器喷他，给我点点。我来跟你分享呢，其他的朋友如果很喜欢说话自带音效的话呢，又有哪些变心酸的事情呗？ 手这个选比安全。 哎，7月9号到13号 ，Arnes Fanfare 要来 Studio City Mall 啦！ 真的假的？有什么好看？ 有我们最爱的日常品牌啊，包括 Prego、Campbell Soup、Good Time Biscuits、Kimbo。 哇，有好吃又有好玩的，好幸福哟！ 当然啦，现场还有超多游戏摊位，还有超萌 Arnes Buddies 毛绒玩具。Mac、Cham、Cookie 和 Tom 等着你， 每只我都想带回家。 7月9号到13号，快去 Arnes Fanfare 同乐 ，Let's go！ 我播客连李伟俊在 IG 上的节目《勾炫请你走红毯》，一直被很多人敲碗叫我去他们的学校，请他们走红毯。没问题，这些留言我都看到了，会慢慢去找你们的。但也跟大家分享，其实你的人生啊，就跟走红地毯是一模一样的，要不要发光，要不要成为主角，都是你决定的。所以自信的生活吧，下一次见到 Broccoli 的时候，记得大喊 Broccoli 请我走红毯。 生活中偶尔会有面临不如意的时刻，让你增添了不少的烦恼与压力，也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喂，人累了就需要休息，耍废一下也 OK， 再不然就看我的 IG Reels， 勾选正样帮你大笑一场也 OK 啊。勾选和我 YYY 音想提醒你，生活有时候有些累有些烦，但是必须开心快乐每一天和好好爱自己。 哎呀，我买了一双鞋，然后踩到泥土，怎么洗也洗不掉啊，最后只能把它丢了。 你是不是也经历过像这样的喜怒哀悲的事情？没事，让我们一起把故事勾选变变变。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有听过的歌曲是 Broccoli 非常喜欢的 New Jeans 的 Attention。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勾选。Attention， 今天的话题聊什么呢？那就是你身边有没有爱自带音效的朋友呢？还是你自己本身是一个爱自带音效的人呢？如果是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心酸事吗？那就是很难猜到他要表达什么，他在讲什么，有时候真的是会这样子的吗？ 怎么说呢？你有遇过类似的经验吗？ 比如说像是之前我们玩的那个游戏啊，猜字的，然后他是要用动作或者是声音去表达出来的。比如说像是你要猜爸爸在剃胡须，你要那个自带音效，你要猜。 什么东西？ 就是你要猜，有时候有些人表达不好，他就自己自带音效这样子，我都不懂他在表达什么。 Okay，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要跟我讲他爸爸在剃胡须，然后他是，我觉得他不是表达不好，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缺陷，真的。就是你可以讲话好好讲，你就。首先，你的爸爸剃胡子应该是耶，用那个剃刀机啊？为什么是？ 因为有些剃刀，它是剃刀，那个剃的声音是。啊 那就是漱口吧， 剃刀声是这样吗？因为他胡子太粗了，剃下去就有这样的声音了。 没有啊，今天我们聊的是，如果朋友很喜欢用这些音效来表达变心酸的点，我觉得我看到他这样子表达，我都替他感到心酸。 为什么？ 你一句话不能好好讲，那边叽叽拱拱、叽叽杠杠，所以讲话会这样子。我蛮好奇，你讲话会用这样的音效吗？ 如果我想要制造一些惊喜的话，就是我要让他猜我在想什么。比如说像是另一半，我一定会用这样的方式呢，去让他猜一猜的。比如说像是我今天要吃火锅的话，我会说，比我今天要吃那个，要制造一些气氛呐、 啊。我觉得你算是OK， 你的描述算是蛮准确的，我听得出是一个麻辣火锅的概念。 对啊，很烧很烧。 有些女生她们的传达是更加抽象的，她要吃火锅，她是只会跟她的另一半讲说。B 啊，就这样吧。然后他的 B 就要猜出他到底想要干嘛。 哇，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舒服是吗？你这么你要吃东西，你要喝奶茶。B， 然后他就生气哦。 所以这 些有时候女生更难猜。 这些男生很需要一个 translator 的机器，他就帮他 translate 到底他在说什么，这句话什么意思？ 到底在指什么，对不对？因为太多音效了。还有什么变心酸的点呢？回来我们来继续聊聊呗。 手就够炫 ，Beyond Trend。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Girls Day 的 Sunday。Girls Day 特别一定要注意了，如果你是他们的粉丝的话呢 ，Harry Fan Meeting Tour 呢将会在8月17号晚上7点在 Zep Kuala Lumpur 开办啊！大家要买票的话呢，赶快去到 my.bookmyshow.com 来买票呗。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你身边有没有很爱自带音效的人呢？ Uh-huh. 就是会啊，讲什么话呢？突然间，叽喳，我哭叫他打我，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就很多音效的啦。 讲话不要好好讲，一直发出各种怪怪的声音。 它可以让故事呢变得更生动嘛。但是这是开心的事，也有心酸事的。我们来听看 Jacy 有什么心酸事呗。 朋友讲话自带音效。有什么心酸的事？哎呦喂，有一次我就和几个朋友去餐厅吃东西，然后我的朋友呢就讲他的故事，就越讲越起劲，越讲越大声，还带有音效的，然后呢，到最后他还笑了很大声，导致那个餐厅里面的所有人头转向过来我们的位看一下，真的是很丢脸哎。 所以这个就是心酸的事。 确实如此，因为有时候带一个有一点好像神志不清的艺人朋友 啊， 我们就会觉得很丢脸，因为很多人会看过来，然后要发这音效就算了，还发到很大声。你遇过朋友讲发出最奇怪的音效是什么？ 最奇怪的音效，我身边的朋友啊，应该是他在形容着他上大号的时候吧。上大号就是很多音效。 你不要模仿这种声音。然后呢，你没有觉得很蛤蜊吗？ 我还好嘞，我不会觉得，我就觉得很搞笑啊。我觉得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我觉得是一个很庆幸的事情来的。讲什么都自带音效的，除非我在拍风景的时候，我最怕遇到这样的人啊。拍风景，我要美美那种生动的声音嘛，鸟声啊，叽叽叽，或者风的那个声音啊，我要这样的声音。结果我的朋友每次自带 BGM， 自己在那边唱歌。不然我每次拍风景，他都会自己唱歌。海外天空 哦，确实你讲的对。有些朋友他们的头脑里面就装着各种奇奇怪怪的歌曲，然后你们可能要拍一些 story 的时候，要安静的时候，他们就会发出那些怪怪的声音跟歌曲。 自己在唱歌，海外天空。 真的有这样的朋友，我很好奇到底是哪个朋友这么厉害我都没有遇过 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的，我就是要捉弄我的朋友。 OK， 希望呢，如果你朋友圈有这样子的人，要珍惜他，因为他真的带了很多很多的欢乐给你们，好不好啊？ 真的。 如果身边还有哪些朋友，还有更多发出怪怪音效的故事呢，都欢迎来到我们的 IG 伟君22或者是 YYY_YYING 来告诉我们呗。 守着歌炫 Beyond Trend。